第227集，穿衣。 薛远放开他，转身一瞧，正对上了廊下圣上的目光。薛远阳唇，大把的力气从四肢窜进，他朝着圣上走去，最后愈走愈快，已经跑了起来，又猛地停在了廊道之外。 怎么不过来？ 怕身上的寒气冲撞了圣上。 快穿上衣裳，别受冷了。 薛远接过厚衣穿好，终于踏进了廊道，缓缓走到了圣上的身旁。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圣上，那样的目光好像要把圣上放进炉火之中炙烤一样。顾元白偏过头，挥拳不自在地轻咳几声，余光从他的领口处瞥过，皱起眉，片刻后说： 都背过身去。 宫侍听令，都转过了身。圣上抬起手，衣袍中的葱白指尖温凉，一层一层地理着薛远杂乱的衣襟。 多大的人了，衣服都穿不好。 这话说的不对，圣上每日的衣袍都是臣给穿上的。 那便是故意的了。薛九瑶，想要朕给你穿衣？ 哼， 别撒娇了。 薛远沉沉地看着顾元白，眼底的青火悠悠。顾元白将发丝撩到耳后，白嫩的耳珠微颤，薛远的目光粘到了耳朵上，喉结一滚。顾元白闷笑一声，满面春风地从他身侧而过。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在筹备粮草前往西北的时候，顾元白抽出了时间，特意牵着顾然光明正大地出现在了孔义林与米大人小女儿的喜宴之上。孔义林受宠若惊，当即起身在众人面前给圣上行了一个一丝不苟的大礼。顾元白喝了敬酒，在米大人惊喜的眼神之中写下天赐良缘四个字。顾然依偎在圣上的身旁，看着这些字没忍住笑了。 父皇，您的字真好看。 宴席上，围在圣上身边的臣子们听到父皇二字，面色骤然一惊。顾元白却不急不缓，悠悠道： 一手好字，瞧着便心中愉悦。远哥，你年岁尚小，但也要从这时起便勤为练习，才能写出满意的字。知晓了吗？ 儿子谨记。 不久后，顾元白便牵着顾然走出了孔府。孔义林坚持要送圣上出府，顾元白瞧他一身红衣，打趣道： 就把新娘子丢在那儿了？ 臣得先来恭送圣上。 回去吧，再过几日大军便要直指西北，你要同我前去，那时你与你妻子怕是新婚便要别离了。 臣是一定要同您去西北的。西夏皇帝登基后，稳定国内大乱的第一件事便是大举朝大恒发兵，他必定也需要场胜仗来奠定威胁。西夏皇帝御驾亲征一事重大，圣上便是再有全胜的把握，臣也得跟上去，至少也可帮着出谋划策。 那你就好好珍惜这几日的时光，我送了。回去吧。 孔义林在府门前停下脚步，看着圣上被薛大人扶上了马车，他的心头微热。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圣上对他有再造之恩，但孔义林也没有想到圣上竟然会亲临他的成亲宴席。 为这样的君主死又何妨呢？ 孔义林带着笑走了回去。宴席上的人接连成群地向他敬酒，他们脸上的笑意更加真诚，比之前热情了许多。朝着米大人敬酒的人更是一个接着一个，个个大笑着夸赞米大人找了一个好贤婿。米大人严肃的面容已经笑得见牙不见眼。圣上的亲临是一个高潮，顾元白自然也知道。他坐在马车上，衣袍搭在膝上，问着顾然： 你可知为父为何要亲自前去孔卿家中贺喜？ 儿子不知道想的是错还是对。 说上一说。 顾然慢慢地说了三点，一是彰显圣上爱臣，二是对孔大人的看重，三则是趁此时机暗示顾然已成为圣上养子。顾元白挑了挑眉，待顾然说完之后，他摇了摇头。 还有一些。 父皇。 顾元白借此机会细细给他灌输帝王之道。马车缓缓驶进皇宫，外头驾着高头大马的薛远摊开双手，低头看着圣上刚刚碰过的地方，由衷地叹了口气。 唉。 身旁的侍卫有人奇怪道， 薛大人怎么凭空叹气？可是见到孔大人娶妻，你也心痒了。 圣上喜欢看薛元忍耐的神情，便连触碰都吝啬了，像是在惩罚薛元那日的不听话一样，一巴掌给个甜枣，驯兽也不过如此。薛元沉重地又叹了口气，看向侍卫们。 唉，我瞧着是不是憔悴极了？ 你看着不仅不憔悴，还精神十足。 行吧，装可怜都没办法。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